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水木丁。你好，水老师。 你好，一丹。大家好，我是水木丁。 这本书《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看到它的题目，其实也是我今天特别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您对于自由和爱是怎么看的？ 这个书的题目可能起的好多朋友一看的时候觉得比较大。然后呢，关于自由和爱呢，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吧，就是当你有一个比较自我，以及你跟你的自我和这个社会之间有一些发生关联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遇到自由和爱。比如说14岁的小孩子，你想出去玩，想自由自在的交朋友，然后不想学学校的那些东西，但是你的父母和老师就会要求你怎样怎样的，这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嘛。这个时候他的自我第一次形成的话，就会遇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爱有的时候很像占有啊、枷锁啊，这种羁绊，对。然后自由呢，是想自由自在的飞翔。其实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这两个问题它是两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是自我的一体两面的问题， 相互关联的。 对对对，我们大多数人是希望既有自由又有爱， 对 对，让自己有一个比较舒坦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本书里头其实讲的东西比较杂，都是一件件小事。我有个读者他总结的特别好，他就说看完这本书，可能他不是从大的方面，特别哲学的方面去讨论自由和爱，但是他就像一个一个案例，像生活中的一件一件扎扎实实的案例，就是一样一样的在讲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 其实很多人对于自由和爱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很多人追求在爱中寻找自由，或者在自由中也会有一份爱哈。那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在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您起这个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的时候，您希望能够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让他们能够接受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 首先我在序里面说到一点，为什么我就刚才说这里面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每一个案例，每一个案例。因为我小的时候，比如说上初中的时候，我认为自由就是非常绝对的，就是我不跟别人，谁也不要来管我，我不跟别人去产生任何的羁绊啊、关系啊。就那时候在自己那个手抄本上要写上唯有寂寞才自由，就认为自由一定是孤独的，一定是 特立独行的，或者说我行我素的。 对，那时候的自由就觉得像鸟一样，天上的云鸟就是很孤绝的。但是这么多年以后呢，我觉得自由和爱其实是统一的，有自由的人其实更会爱，懂爱的人他可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我在那个序里头讲到过，就是说从前的自由总觉得说像鸟一样是飞在天上的，特别高的，高高在上的，跟所有的人都不联系的。现在的自由呢，觉得就是你把自己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你的根要深深的扎扎扎实实的扎在生活里，热爱生活中的事情，你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有的能力，这个自由的能力越来越高了以后，你反倒会越来越有能力去爱别人，你这个自由和爱就同时得到了。 其实您讲到的就是说一种自由力和一种爱的能力。 对， 我们想获得更多的爱的能力，我们就 有更多的自由的能力。 对， 就是爱有多深，自由也会有多大，是吧？ 因为自由如果是只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嘛。 嗯， 但是自由英文有一个词叫 free will， 这是一个哲学方面的，就是说自由意志后面要加上一个意志。 嗯， 就是说我去爱别人，我主动的做出选择去关心别人爱别人，这个时候我不会觉得这个爱是一个羁绊或者是束缚。如果我这个爱是别人要求我，你必须要每天打电话，你必须要每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简直是牢笼，是枷锁。 嗯， 就是这样的。 我在这儿首先要介绍一下水木丁老师哈。水木丁老师他自己在这本书的这个介绍当中并没有附上自己的一张美照哈。其实笑起来也很灿烂很阳光。然后呢， 谢谢。 他是70年代生人，生活中人，文字中人，复杂到一言难尽，简单到不值一提，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哈，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矛盾也很单纯。 然后也著有散文集《我们心中的怕和爱》，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长篇小说《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应该说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书名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读者哈，都能感受到其实你写的更多的是关于爱，关于爱的思考，是吧？嗯， 我觉得爱很重要，爱很重要。就是我很喜欢孔子的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嗯， 就是说一个人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是君子说，而去担心自己不够了解世界，不够了解他人。爱很重要，就是你心中有爱的人，你才会有这个动力愿意去了解他人。就像说我觉得爱情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爱情是完完全全的两个陌生人， 嗯， 然后他们愿意为了在一起而打破自己原来的一些家庭的成见，固有的成见，去放下自我去了解对方，因为不这样的话可能就很难相处。事实上如果是我们天生下来的一些，就比如父母啊或什么，这是原生家庭，就是这是割不断的情谊。朋友的话你不喜欢你可以不交嘛，可以断交嘛， 对。 但是只有爱情它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会让一个人说我会放下自我牺牲的精神，让我更担心我不了解对方。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的人生的格局，谈一次恋爱就会一下子就被打开。所以其实爱情很了不起，它是一种动力吧。 所以很多人说没有什么比爱情更能够让一个人成长的。 对对， 他的成长一定是方方面面很综合的。 因为作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讲，亲密关系来讲，爱情的亲密关系肯定是要大于友情，它的冲击力也是要大于友情。如果爱情都不能让一个人做出一些改变和反思，或者说做出那种超越自我的意愿的话，那这个人其实可能很可能他就是容易固化， 对，也是很孤独的一个人。 对对， 为什么您的这个简历当中没有附上一张美照呢？ 哎，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看我的就是文字多一些吧，就是这样。我实际上我喜欢写作这件事儿本身当初就是因为个性上面不是很喜欢抛头露面这种，我人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有钱人。默默无闻就是做事情很成功，但是没有人知道，我还赚钱，可以过自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理想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有，因为你又不需要被声名所累啊或怎么样的。结果就是到了现在呢，就变成了你 不得不出名了。 其实就是因为你一本书出来了以后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对， 里面有出版社编辑啊，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就是大家共同的这么一个，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原来的生产的这么一个创作者，就是宣传啊怎么样吆喝，很多朋友都会在微博上吆喝一声，都会对不起啊，我刷屏了。我以前也会说对不起啊，我要刷一下屏，现在我都懒得说，反正我也是必须得刷屏。 我觉得其实我对于文学的理解哈，因为为什么我来做读书节目，我总觉得哈，每一个作者他走到我面前跟我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是经过了人生长河当中很多的起起伏伏，然后来到现在， 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在这一个小时浓缩在这儿讲给我听，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到底他这背后有哪些思想的浓缩的精华，我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我想为什么我们来做这个节目，做读书的节目，为什么出版社让我们作者来宣传，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作者他凝聚了自己的思想的精华在这本书里，他不希望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知道，他希望用这些能量，精神上的能量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哦，原来人生可以这样活，原来生活是这么的美好，我的心是因为这样一本书，这样一些文字打开了，然后字里行间的这些流淌的这些快乐，这种愉悦也能够愉悦到我的心里。所以我是想，这其实是作者为什么他要来给我们讲这本书，为什么您今天还感冒了还愿意过来说宣传这本书，其实从这方面来说很有意义的。 对，我觉得作为作者我最大的快乐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已经得到了，然后剩下的所有的说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额外的那种奖金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东西，就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你不会再那么在意了，你最大的快乐或者享受就是写作， 对， 这个过程享受到了， 对， 就 OK 了。 对，剩下其他的就尽人事听天命。 其实从你的这本书里文字里，我觉得流淌的很多的是你的性格当中的那种坚强。比如说您在开篇的时候，就是这本书的书面首先一上来说到的是，比起从前向往飞翔在高处的自由，我更喜欢现在这种从泥里长出来的自由，因为飞翔于高处的自由注定孤绝，从泥里长出来的自由却可以繁茂成一片春天，而那些开在春天里的花就是爱。 好多人会说水木丁你很坚强，然后呢，但是我每次都跟他讲其实我不坚强，但是呢我可能只是比较想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情想通了以后就是很管用，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想通的，就是实际上我不坚强，很脆弱，经常也很软弱很怂，但是呢我觉得我命还不错，就是运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人要随波逐流，就是你不要那么坚强，因为坚强有的时候容易拧劲儿，就是很拧巴， 纠结， 很拧巴， 让自己不舒展， 较劲， 不快乐， 然后很累。然后呢，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就给我的读者打过一个比喻，说我为什么一个不坚强的人还活得挺好的，就是挺乐呵的呢？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人要坚强，人要往上走，就像攀登高峰一样。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要攀登高峰，当时眼里也没谁的，然后呢可是呢后来就也遇到了很多挫折，生活也遇到很多挫折，然后呢你会发现实际上自己的个性并不是那种坚强，很竞争力，很有竞争力，很强壮，很愿意与人去竞争的那一种，那种人真的有，他们很强大，我很佩服他们能够，就像生活如果是一条河的话，他们可能是站在河里头逆流而上，一直能爬到山尖尖上，然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力量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人，后来呢我就发现那如果我要是不较劲了，我不较劲，我放松放松，然后我就顺着河往下飘，顺着河飘啊飘啊飘，因为水是有力量的，水很温柔，但是它也有力量，它并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生活是有力量的，你听生活给你安排一些事情，生活给你什么你就接着，对吧，你就好好珍惜它给你的每一个好的机会，好的机遇你就好好珍惜，就随波逐流，然后一直流啊流，往下流，流到最后你就突然发现往下流是什么，是大海啊，然后你突然发现大海也是广阔天地啊，所以就觉得这也很好。其实后来并不是说靠着坚强去好好的过生活，而是更相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做顺其自然，道法自然，而是借力打力，就是借助生活的力量去帮助我做决定，去帮助我往下走。我觉得其实可能如果个性跟我更像的朋友，你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和生活的力量，借助它的力量的话，生活会更容易一些。 对，反而不是那么的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剑拔弩张， 对， 那么的唐突，感觉做什么事情永远都是拧着，永远都是特别累哈。 对对对，比如其实像有的人可能感情生活上面没有那么走运， 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就很走运，比如说朋友很好，朋友运很好， 对，或者事业运， 事业运很好， 嗯， 那你至少咱不是说不要感情，但至少给你的命运给你优待的方面，你要尽量的去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说我事业运很好，我的朋友运很好，然后我就不要这些，我就只要感情，你这样的话就很较劲嘛。 嗯，所以其实你把这些思想的精华或者你的一些感受都写到了这本书里哈。 对。 嗯，比如说开篇就写到了优美的低于生活。 对对对、 嗯、其实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对对对，顺着生活走， 嗯， 生活给了你力量，你不需要自己那么强大的有力量。 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写到张爱玲， 嗯哼， 你对张爱玲的理解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 对，她也蛮好奇的，而且我觉得她能够做到那种程度也是挺了不起的、 嗯、 然后以及第一篇那个张爱玲为什么不自杀，当时我铺出来以后，好多人就好多读者就说，你问人家为什么不自杀，你怎么不自杀你怎么不自杀，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 嗯， 是我看到别人问的。 哦， 对，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女作者和学者问的，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生气、 嗯、 我说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问人家不自杀，你怎么不自杀、 嗯、 可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人和有些事情之间是有缘分，可能大多数人就很情绪的说、 嗯、 你怎么不自杀就完了、 嗯、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我这儿就留下了。 嗯， 然后有一天我看一个其他的书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突然会蹦的一下子，就一下子开窍，一下想起来，哎，好像很多时间以前有谁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嗯、 现在我遇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答案，然后我就一琢磨说，哎，真的是这样子，我就把这个事情仔细的想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 嗯， 等于说对人生人的生和死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因为其实张爱玲可以算是一个特例的模板吧。 咱们可以具体来讲讲你是怎么看的张爱玲。 我觉得张爱玲很了不起啊，她的生活方式啊、嗯、她什么的，其实很少人能做到她这一点、 嗯、 我觉得人大多数人还是需要跟这个社会有一些能量交换和沟通，这个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张爱玲她能做到说我不需要沟通，我不需要什么，她就真的真的可以 找不着她，嗯， 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 做到极致也是很了不起的。 嗯，所以你文章里就写到哈，说张爱玲你是怎么分析她的性格哈，包括她整个人生的轨迹。 就是加缪不是说人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人是否可以自杀嘛？ 嗯， 大多数人都会在一个人比如说碰到有人自杀的时候才去琢磨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讲，我是觉得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应该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活着，对吧，人可不可以自杀。 嗯， 然后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我在一边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自己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我自己也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个人认为人是可以自杀的，但是这个选项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可以自杀，一个是可以活着，我选的是活着。当然了，有的人选择自杀，这是一个显性的选择，一个人自杀了，大家都知道，报纸上啊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啊这是一个人生选择，可是一个人选择活着，他的活着并不是说为了生活的苟且活着，也不是为了 诗和远方， 对，也不是为了说我不得对谁谁有责任活着、 嗯、 他是想清楚了人可以自杀以后他依然选择活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做出的一个选择。那如果你的活着不是一个被迫的行为，而是你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主动去选择的活着的行为、 嗯， 那么在生活中很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不是也是你自由选择的，你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呢？ 嗯， 那你如果做了这样的选择，你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多抱怨了？ 嗯， 实际上我在想清楚这个问题后非常快乐， 对， 后面的生活很快乐。 嗯， 对啊，因为我愿意活着。 对， 我觉得您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其实您是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几千年前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也有很多的人不断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您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乐观坚强的去面对生活。而且您不是像很多心灵鸡汤一样就写的特别的简单啊，刚刚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说到了哈，心灵鸡汤，很多人会把您这本书当做一个有点像心灵鸡汤一样的读物。 我觉得心灵鸡汤其实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感性的乐观，它不是一个经过扎扎实实的有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的乐观，它只是一个感性的那种盲目的乐观。很多人会误认为我的东西是心灵鸡汤，是因为我还是一个相对来讲，就像我刚才说了，我选择活着以后我就觉得挺高兴的，因为这些都是我选的。然后呢，再加上好多人觉得我还是比较温柔比较暖，所以就被冠上了这个心灵鸡汤的这个，而忽视了它理性的思考的成分。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像刚才咱俩聊的，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他们认为温暖的温柔的能看到事物的好的一面的就一定是缺乏理性的，如果理性的话就一定是悲剧。我觉得只能看到人生的悲剧，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理性是一种无情的冷酷的，他把它和感性就完全相对立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举个例子来讲，你要是找我来帮你出主意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有难处了，我认真的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听你讲，然后我认真理性的跟你分析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说我虽然是理性的，但是我是无情的嘛，我是浪费用我的生命在帮你做理性分析啊。 对，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很 感性的， 很对啊，是因为我有爱 啊， 我是对你有爱，我才愿意去付出我的脑子去想你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对吧？所以我认为理性里面是有很大的 感性的成分， 爱的成分的。你不要觉得谁理性对待你就一定是不爱你， 人嘛他一定是要有感情的嘛。 我在这本书里都推荐了一个心理学者叫卡伦霍尼，我并不知道他的水平在心理学界是不是最高的，但是我是最喜欢他的。就为什么，就是我在书里也写到，说我当初看他的书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在冬天早上看完他最后一页书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其实他的那里面没有一句说煽情的呀理性的，因为他是一个学术的书，全部都是理性的分析，但是我就真的看哭了，看哭了。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说我这本书我看哭了，就有的看过的这个读者说，哎，我也看哭了。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得到你内心那些懦弱的或者怎么样的，而且他设身处地的去想，他是很理性的想，他是很理性的写出来，可是他看得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怀有极大的爱，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被人看见了，被人放在心里面去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解决，你的痛苦被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大的爱。 而且你书中也写到了很多很特别的人物哈，你比如说像钱钟书、琼瑶的小说以及知识暴发户，是吧？ 哎，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我是自己喜欢瞎写，就是永远等着那个有一些很奇怪的思想往我脑子里钻的时候，我就把它抓住，然后就 这是你灵感的来源。 对对，大家都写的东西我就看一看，我觉得也不需要我写。 好，特别感谢水木丁来做客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